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 谢谢，谢谢。

忧愁太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地爱着我。